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今日咧喺节目入边咧，好想特别讲起一位嘅漫画家，咁佢咧就系呢位松野秀一先生啊。 系 咁啊，因为佢其实即系画嘅一啲嘅作品啦，我谂都可能系好多嘅男仔啊成长嘅时候咧系陪住我哋长大噶啦。 我谂有一部系一定即系男仔都睇过嘅，亦都系好够啊松野秀一咧，佢画完呢部漫画之后咧，系呢一世都唔使休嘅。 系咁啊，其实得意嘅，因为其实初初你睇如果就系漫画嘅话咧。其实你冇谂到呢一部嘅作品系咁火红嘅， 系因为漫画嘅话好难去交代到佢嗰个故事嘅一啲好激烈嘅场面。嗱，都讲翻啦，其实就系头文字 D， 因为你呢啲比赛画面嘅话，其实你好难透过漫画定格嚟去呈现到一个好劲嘅感觉噶嘛。 系咁嗱，点解会讲起即系头文字 D 咧？先讲下就因为其实松野秀一咧喺头文字 D 完咗之后啦，而家都有画一部新嘅作品嘅。 系 咁你讲下呢部作品叫咩名啊？ 呢个叫 MFGhost 系啦 ，MF Ghost 啊，咁嗱，点解会讲 MF Ghost 咧？因为其实入边咧系有少少啊吓，系承接住头文字 D 嘅故事嘅。咁但系咧嗱，我唔讲MF Ghost 先啊吓，先讲下即系头文字 D 先啦。因为其实呢一部作品，我谂即系我同阿聪都真系。睇住大噶啦，可以话系啊！ 我谂我哋个接触系咪都系因为电视先咧，即系卡通先啊？ 其实动画动画先嘅。我印象中系点解我会接触起呢一部作品上嚟咧？因为当时咧系一个啊，我记得嗰时我喺美国读紧大学嘅， 系 咁系有一个大哥哥啊，即系佢仲要系咧大我几年嘅哥哥，佢竟然迷上睇一部嘅动画，哇！咁啊好出奇，因为 有几出奇啫。男人系几时都会中意睇漫画，大到六十几岁都会。 嗱，你又错啦，有。部分嘅男人咧系唔中意睇动漫画嘅，系完全冇接触，即系点讲咧？好似饮奶咁啊。 O K， 你好细个就戒咗， okay. 戒咗之后你又仿佛咧，即系唔会即系再好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好得意就呢个大哥哥咧，佢竟然咧有一日咧，即系俾我喺佢间房度见到有即系一 set 嘅。嗰阵时候我都唔记得咗系咪好似 V C D 嚟嘅添嘅， 系 唔知佢屋企人买俾佢定系点？总之喺佢嘅 apartment 入边就有啦。咁我好好奇啦，即系因为你睇头文字 D。睇呢四个字，你都唔知道究竟呢一套嘢系想讲乜嘅。 系啦，你极其量系睇到个封面，哦，有架车喺度，哦，咁话唔定就系讲车噶嘛，系 但系好得意，因为你睇佢车，佢又好唔错嘅车。因为如果你话睇以往啲咩 F1 啊嗰啲，即系起码你都知道话 有啲定风翼好型啊， 即系真系嗰啲赛车格噶嘛。咁但系佢系虽然话就话系赛车，但系你如果就咁睇啊个封套啊吓， 系 你见到系一啲街车嚟嘅。 系 咁啊，嗰啲街车嗰阵时候我仲要唔系好熟车添啦，咁所以咧话即系你睇到又唔系好知道又唔系即系以往睇嗰啲咩名车啊，即系嗰啲跑车唔系嘅，佢嗰啲类似系跑跑地嘅房车啊、日产嗰类添，仲要系咁。于是乎咧，你就即系好好奇究竟呢一部咩作品啊？咁仲要系我呢一位嘅大哥哥咧，佢非常之沉迷，佢竟然向我极力推介、 啊。系咪因为佢本身都有揸车啊？ 佢有揸车嘅嗱，最主要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 啊。 即系之所以佢会睇咧，系因为呢一部作品咧系即系中咗一啲咧好中意揸车嘅男士嘅下怀。 系 即系如果你哇对于车有一啲嘅情意结嘅话咧，哇！你睇就开心啦。咁我即系当时就由 stage one 开始睇啦、因为嗱，头文字 D 嘅 有六个 stage 啦，去到 final 系啦，即系唔计嗰啲咩外传嗰啲，有六个 stage 嘅。咁记得第一个 stage 嘅时候，其实好得意嘅地方就咩咧？佢动画 即係嗰啲平時啊交代文搶戲啊交代劇情嘅話咧，咁就好即係一般嘅 2D 動畫啦，即係啲啊日本嗰啲有畫出嚟嗰啲嘅風格啊。咁但係咧，一去到即係比賽嘅時候咧，轉咗 3D 嘅喎。 係，我覺得其實好驚訝，因為你就話你喺外國讀緊書嘛，嗰陣其實香港係亞視買咗嚟播嘅。 哦， 其實嗰陣睇嘅時候，我係好震撼，因為佢係我認知以嚟啊第一部嘅賽車嘅一個動畫咧，係用 CG 嚟去做一个赛车场面，当然啦，就好似你咁讲啦，一啲文戏嘅时候就系普通嘅画工啦，系啦，都真系普通嘅画工。咁但系咧，去到即系比赛嘅时候咧，佢嗰啲 CG 画面，我觉得哇，好犀利！嗰阵喺电视睇到都觉得哇，成件事好震撼嘅。 其实嗰阵睇就会觉得犀利嘅，但系你今次因为你睇翻，其实就嗰啲 都渣渣地啊， 嗰啲 CG 好流，因为。讲真，佢讲紧一条马路，仲要而家睇翻咧，嗰啲马路你知啦，转弯嘅话咁样嘅弯噶嘛。 系啊， 但当时嚟讲，佢都起起地角嘅，因为你知道见到画出嚟，佢画唔到个好完美， 未去到好完美嘅都系 弧度啦吓。咁另外你见到嗰两架车咧，其实好粗糙嘅。首先你睇嗰啲，例如话嗰啲光嘅反射物理嗰啲画面啊， 冇去完全做得好透彻啦。 佢完全咧，基本上系两个类似系用电脑砌咗出嚟模组出嚟嘅车嘅样， 嗯， 即系就喺条路上面就即系有用一个好电脑，即系有 3D 处理嘅好简单嘅手法咧，就将成个赛车嘅场面就呈现出嚟。 系 咁而当时点解你会觉得好刺激咧？因为即系虽然佢头先我讲到好简陋啊，但系当时嚟讲震撼嘅。 嗯， 咁嗰个嘅镜头处理之外啦，亦都即系包含埋就系佢嗰个嘅配乐啦，可以话做到相当之有嗰个激情出现啊！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点解你睇 Fast and Furious 咧，好多时候要有啲劲歌啊，即系好多时候咧你一踩个油门啊，或者你一 shift 嗰个波棍咧， 嗯， 就有啲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即系你会有嗰种感觉嘅。所以点解你会睇，就算香港 even 都系啦，嗰阵时候有咩头摇右尾巴， 哦系啊， 其实都系因为我觉得啊，头文字 D 走出嚟之后咧，咁开始大家就觉得，咦，揸车同好劲嘅 dance beat 啊，嗯，一啲嘅重嘅拍子嘅音乐啊， 系好夹嘅， 就仿佛系扯上咗关系一般噶嘛，系。 系咁，但系你要呢一个头文字 D 有六个 stage， 你系咪全部都煲晒噶啦？ 都系嘅啦，但系好坦白讲啊，即系 有啲零碎系嘛？ 因为你系会系一开头系较为深刻一啲嘅，嗯，我哋可以讲下古仔头文字 D。其实头文字 D 嘅古仔，我相信好多香港嘅男仔睇过，甚至乎咧，我谂就算唔睇开漫画嘅女士 啦，真人版电影周杰伦啊， 系啦，咁所以咧，你都应该或多或少都知道《头文字 D》入边嘅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叫白鹿嘅老爷车。 系， 咁佢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就系，话说啊，咁喺呢个秋名山嘅地方啊，咁就即系，如果你冇听过呢个故事嘅话，容许我花少少时间讲下啦。咁就呢个秋名山嘅地方啦，咁就话说咧，就有一班人咧，就即系好中意就即系片车嘅。 嗯， 咁尤其是咧，佢哋中意片咧，即系下坡啊，即系落山嗰一段路啦，咁样样。咁咁喺呢一个漫画嘅世界入边咧，就话说咧，就有一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周围咧就系踢馆咁样样， 挑战人啊， 系啦，就挑战咧唔同嘅下山道。咁通常咧喺嗰啲嘅即系赛道入边咧，就有个驻场嘅所谓好劲嘅车手出嚟啦， 系 就系代表住啊嗰一个县啊或者嗰一带咧 嗰段路啊， 系啦，咁咧就一个即系捍卫嘅车手嚟嘅， 系 咁啊。今次呢个秋名山咧，咁啊先就讲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俾一对嘅兄弟啊就系、是、挑战， 系 咁就系分别呢个高桥良介同埋高桥启介啦，咁话大家睇下高桥启介啲细佬个样咧，话一个好似不良分子一般嘅样子啊，揸住嗰架车啊，即系亦系非常之 M K 嘅跑车啊，啊唔知阿聪知唔知啦，系啦，咁啊系啊，因为佢嗰架嘅R X 7咧， 都系而家 M K 用嘅车多， 同埋我想话俾你知，系后屘成为咗无数嘅男士啊嘅一个 dream car， 系， 咁当时因为讲呢个高桥启介咧，就即系非常之即系犀利啊，除咗讲佢个样啊，造型系好不良之外，其实佢手车都辛辣嘅。 嗯， 咁咧就喺呢个秋名山上面咧，竟然咧就冇人似乎系会救佢打。 系， 咁但系一众嘅后辈就话唔系啊，我哋秋名山咧有个山神噶， 夜晚好似架鬼车咁啊，凌晨会喺度飙嚟飙去。 系啦，以幽灵系称呼呢一个嘅山神噶，咁咧就系话佢通常喺呢个深夜时间咧就会揸住一部嘅 A E 八六啊吓， 送豆腐嘅车啊。 嗰个 A E 八六顾名思义，即系讲紧八六年嘅一架丰田嘅旧车。咁当时嚟讲啊，八六年嚟讲嘅话，佢个样都算系跑跑地嘅。咁但系，喂，你讲紧一个90后嘅 同一架啊八十宗嘅車相比嘅話，都爭成十多年啦咁。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抱住一個半信半疑嘅態度。但係因為呢一個嘅秋名山嘅山神咧，實在好威名又遠播啊。咁而加上亦都冇人可以對付呢一個高橋啟介啊嘛。咁當時咧，咁一眾嘅後輩啊，其中一個咧，即係喺油站日有嘅哥哥啦嚇，嗰個阿慈谷前輩。 係。 咁咧即係咁啊，佢咧就即係話哇唔得，我哋一定要揾呢一位嘅即係傳說中嘅山神出嚟咧，就係要應戰咁。咁當時咧就話呢個山神咧據傳啊嚇， 係 就係話係阿拓海嘅爸爸 阿文泰 啊，係啦，藤原文泰。咁咧就話哇佢咧手車好犀利。咁大家都話咁似啊，因為藤原文泰嚇、啊，即係個樣咧雖然係一個阿叔咁樣樣，但係似乎係深藏不露嘅。咁於是乎就敲佢門就話聽聞咧你係咩咩秋名山嘅山神、啊，可唔可以當我哋出戰啊？咁諸如此類。咁但係文泰就梗係費事理你啦，係咪先？ 我冇揸車好耐啦， 冇揸車好耐啦。咁嗱，但係個故事咧搞下搞下咧。竟然其实呢而家即係呢个秋名山山神因为依然每晚就片緊车㗎嘛、啊、其实佢唔系片车，佢系做嘢， 係 佢系送豆腐喺度， 係 咁呢嗰个人呢就其实唔系阿文泰，原来系佢个仔， 係应该咁讲，系啦，阿文泰其实好暗地里就系要呢个仔呢，你每日送呢段路啦，就系、是、慢慢就要想培养佢成为一个赛车手， 係咪当时其实佢就冇咁样讲嘅，佢纯粹就系 反应阴啲阴啲啊，我睇嗰阵都觉得系， 佢嘅纯粹系话即系我因为等人用啊，要搵人帮手，咁于是乎咧就即系要个仔。揸车帮手送豆腐啦，咁但系呢个衰仔咧，咁就每一次因为神咁早要佢送啊嘛，咁咧有时候揸车揸得快咧，咁就即系撞到啲豆腐烂晒诸如此类啊，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加一啲嘅小技巧落去咧，就令到佢点样又可以唔即系唔撞烂啲豆腐，咁可以送到翻嚟。咁但系呢个仔因为又心急，所以翻嚟瞓觉，所以佢越开越快。即系个故事嘅设定系咁有趣嘅。咁而当即系大家都即系想象唔到，因为呢个藤原拓海咧，其实嗱佢喺漫画入面啊 suppose。佢一个即系好靓仔嘅人啦，咁但系佢有啲天然呆嘅，即系平时个样咧就系即系好似牛牛豆豆咁嘅样啊！ 你想象翻，其实就真系周杰伦佢演戏嘅时候，其实周杰伦呢个选角系似翻阿拓海嘅，系 演绎 wise 嗰方面， 系演绎 wise 嗰方面啦， 系啊，咁即系亦都讲佢就有少少迟钝嘅，咁但系咧佢个人咧一上咗车之后咧，就成个人嘅性格咧就转变咗啦，咁尤其是咧即系因为佢点解头先我哋讲话即系嗱文戏讲咗咁多啦，但去到真系。斗车嘅时候点解咁过瘾呢，就是因为佢讲佢呢一架即係揸嘅係一部86年嘅车。 係。 咁由一开始嘅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因为喺呢一架车入面你睇个壳呢都会諗就係话冇理由。 佢边跑得赢人 呢，係啦，佢冇理由会跑赢一架即係比佢可能即係新好多。 车龄新好 多。又或者马力大好多嘅车嘅。係冇可能嘅。即係等同于你攞个前七同一架即係一流嘅跑车去跑喎。 係前七就。摆明系输梗 啦，而即系其实喺漫画入边咧，佢话呢一个启介咧，点解一开头佢相信有呢个秋名山嘅山神咧？因为其实暗地里咧，佢试过有一次咧喺秋名山练车嘅时候咧，真系见 到 啦， 系啊，见到 遇上我嘅，但系佢唔知道。究竟喺入面嘅嗰个人系边个？咁但系佢知道自己系输咗俾呢个人嘅。 系 咁，佢当时输咧，佢就唔觉得自己系输技术，佢觉得系呢架车系改装，系好与别不同。喺个即系喺个车盖底下，究竟系放咗啲咩嘅怪物引擎喺入面咧？咁样嘅。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好啦。当阿拓海揸住架车喺第一场阿启介同埋阿拓海斗嘅时候咧，哇！咁嗰场就真系非常之精彩啦。点嘅精彩法咧？转头翻嚟讲。即系一讲起头文字 D， 我兴起啊！真系有多时候咧，因为可能我知道其实好多朋友都或者系睇过，但系呢一啲画面咧，即系好值得重温同埋回味。尤其是讲到即系我哋头先讲嘅第一战咧，就呢、是、一个启介同埋阿拓海啊嘛， 系秋名山之战。 秋名山之战咁啊！嗱，当时咧，其实我觉得有好多位咧已经系深深烙印咗喺个脑入边。 系 首先就系、是、通常咧阿拓海一开头揸嗰段啦，大家知道秋名山个下坡道咧，其实而家好多街机都有噶嘛，因为即系我唔知阿聪有冇行嗰啲机铺咧， 系 佢咪有啲头文字啲街机嘅，曾经何时好出得人出一张卡啊？你知唔知 啊？系啊系啊，咁我都有出过 嗰啲，你都出一张卡就真系片车嘛入去。咁其实有好多人咧，真系对呢一条所谓秋名山道咧系好熟悉嘅。一开始嘅时候咧。 佢係一條咧比較直嘅， 係 嘅路嚟嘅， 好易行嘅路嚟， 好易行嘅路嚟嘅，亦嗰個斜嗰個嘅坡度啊，咁亦都唔算話好斜，咁所以咧，你見到其中一個悉尼長位就一開始咧，托海咧 托腮， 托住腮咁樣樣， 係好不經意咁樣 去，咁同埋你永遠都見到咧，就係一開頭咧，佢一定係俾車拉到好遠好遠好遠嘅，係，咁你就見到話，哇，啟界就喺度心裏面諗咧，就係話，我都預咗。咁樣嘅情況會出現㗎啦，佢有乜可能會追到我呢？咁但係當佢開始入第一個彎之後呢，你就見到啦。呢一個秋名山嘅幽靈，點解叫幽靈呢？ 係 就因為佢會纏住你，你點樣都甩佢唔到喎。 係 咁而即係最有趣嘅地方啊，其中一個我諗大家都會記得好深刻嘅，就係一個所謂叫做五連發夾彎。 係咁呢個就係佢呢個幽靈纏住佢之餘，仲要超越人哋嘅一個一條路啦。係 喎，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五連發夾彎，我諗即係頭文字 D 咧，就算你冇睇過都好，成日都話五連發夾彎見啦，即係大家成日講咩五連發夾彎咧。 嗯。 咁因為其實咧講到托海咧，即係其中一個好 signature 嘅地方啊，每一次幾乎咧都係喺嗰度過人咧，就係講喺呢個秋名山度咧最後段嘅時候咧，就有個所謂嘅五連發夾彎啊嘛。係 啦， 係五個咧，基本上咧係 U 型啊，180度扭態， 仲要彎貼彎咁樣 嘅。係啦。即系片完一次一边之后咧，跟住行一段仔短路之后，又即刻180度右片另外一边咁样样。 系啦， 如是者行做五次、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咁佢就有一个咧，大家初初都唔明白，因为连启界都好莫名其妙，就喺嗰个位佢俾人过头啊嘛。 系， 佢系拗爆头，点解佢可以用嗰个速度去过我？而又唔会翻车嘅呢， 系 咁而当时呢佢就有一个又系大家会好深刻嘅，除咗五年发夹弯之外，就系、是、沟渠式走法。咁啊可能亚视当时亦就咪沟渠式走法。 系啊， 但嗰阵时候呢我哋因为唔知道我哋睇碟咁样呢，佢就译做沟渠行驶法。 系 或者系漫画沟渠行驶法。 系啦嗰啲啊。 咁你就会觉得哇，即系竟然可以有个咁样嘅方法。 点样个摩擦力可以令到即系个车胎嘅摩擦力令到佢可以系咁动摇动摇。 佢话悬挂。住啊！即系好嬲，个概念咧就系、是、你个前碌卡住喺个即系侧边嘅秋名山有两个 沟渠道啊， 嗰啲坑渠啊，佢讲嗰个车碌咧系即系褪落个坑渠入边咧困住，摄住咗之后咧悬挂住架车咧，成架车飘而甩尾飞过去、啊， 系 哇！当时你即系感觉系非常之震撼，而其实呢一个嘅谜团咧，其实喺启界即系嗰一战入边咧，佢冇解开嘅，佢、之后对上嗰啲车咧，全部都系比呢一部 AE86 更加即係一係馬力高啦， 係 又或者係更加新款嘅車，當中包括有一啲咧係真係戰神級嘅日本車嚟喎，例如 GTR Skyline 啊，又或者後邊有 Evo 啊， 都唔夠冚啊， 都唔夠冚。即係如果你係對車稍微有啲熟悉嘅話咧，你就會即係一路喺度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今次啊重野秀一佢又講啊，即係呢個秋名山嚇呢、個新嘅山神啊，點樣應戰呢？佢對上嘅車即係唔係即係唔係嗰啲話就算係最新款最 top 嗰啲啦，都係一啲比較即係容即係喺操作方面啊，喺靈活敏捷上。面咧都应该比 E86 优胜嘅，例如咩 MR2 啊，又或者甚至乎梁家嗰部 FC 啊，亦都系 RX7 啊，即系全部每一部车都系比佢灵敏。咁究竟佢可以点样赢嗰啲敌人呢？即系成为咗呢一部嘅作品咧，一个我谂前期啊，大家追捧嘅时候咧，最期待可以睇到嘅一啲嘅情节同埋画面。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闻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咧都继续讲下。咁头先就提过呢、一个 松野秀一 系啦， 头文字 D 嘅作者。 头文字 D。咁但系点解讲咁多头文字 D 咧？就是、因为其实就大家对于藤原拓海啊，即系头文字 D 嘅男主角啦，都有一定程度嘅熟悉嘅。 系。 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头文字 D 咧喺当年咧就即系都完咗啦。咁呢一个嘅 D 计划，因为其实我头先都冇讲到， 系一个 D project。 我睇到中间边个位开始呢就 lost 啫，因为你去到中段之后呢，咁、个漫画嘅走势就係、高桥良介、高桥启介同埋拓海呢就连成咗，就组咗一个叫做 D project 嘅係啦计划咁样。咁、基本上就变咗一个角色调转啦，佢哋係周围去踢馆， 係 去周围呢挑战其他唔同嘅车手咁。 係 咁其实去到嗰啲位呢就你可以话係变咗另外一种趣味囉。但 同以往一開始大家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即係 stage one 啊， 係， 甚至乎其實佢唔係 stage one， 佢 stage one 到頭嗰幾個 stage 咧，都其實係講緊 已經係征服全世界個感覺，係總之佢係要越強越強咁樣去贏好多比賽啦。 其實佢頭嗰幾個 stage 咧，都仲係講緊其他人嚟挑戰同佢嘅，咁佢係真係去到好後尾咧，先至係去挑戰其他人，即係真係去周圍嘅地方挑戰其他人。咁而去到嗰個位咧，其實嗰個嘅漫畫嗰個嘅方向咧，就有啲嘅轉變嘅啦。去到係，因為我諗個作者都可能覺得就係話，我要有啲嘅轉變，我先至可以令到故事再推進落去啦。咁而其實喺嗰個嘅頭文字 D 入邊，咁當然就係講到成個 D 計劃完咗啦。係，咁佢冇講到話究竟拓海之後佢係點樣嘅。 係， 咁直至到咧嗱，佢呢一部新作品啦，叫 FC Go， 係啦，喺今年嘅一月嘅時候就開始連載同出單行本嘅。 係，咁嗱，而呢一部作品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講就係講緊喺不遠嘅將來，即係講緊2020几年嘅時候。 係啊， 咁當時咧呢一個世界就發生咩事咧？就係話已經冇咗即係而家大家平時見開喺街道嗰啲嘅普通嘅入油嗰啲啊運能車啊， 咁全部都幾乎係變咗係電動車咁滯，除非係一啲比較即係欠發達國家咧，先用緊一啲燃油嘅車嘅。 係啦，咁啊甚至乎咧係一啲嘅無人駕駛車啲。咁剩低落嚟咧，即係可能用呢啲燃油車嘅話咧，咁就係一啲可能係一啲有錢人啊嘅奢侈玩意啦， 或者係一啲懷舊啦。 係啦，咁就係玩一啲所謂嘅以往嘅賽車，即係嗱，而家你大家見到嗰啲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咩喺山道片車嗰啲咧，已經係一啲即係有錢人嘅玩意嚟嘅。咁其中一個即係起源地，佢就話係日本啦。咁喺日本咧，仲會搞一啲嘅世界賽啊，就引嚟世界各地唔同嘅車手咧就參加。咁當然，如果你係前十幾名嘅話咧，咁呢一啲嘅高手就全部都係好有錢，好多獎金啊，有好多積分啊，即係可以得到好多嘅名利咁諸如此類啦。跟住佢就講啦，喺入邊咧就有一個男主角，呢、這個男主角咧其實就基本上係拓海嘅縮影啦嚇。我講係19岁啊， 主角嘅光環啊， 主角光環啦、啊，又係講即係其實個樣啊或者個性格各方面，首先話佢又好靚仔先啦，因為混血兒，咁啊再加上又係有少少嗰啲拓海嘅即係天然外啊，頓頓一般啊咁樣，咁但係就有好多好叫人可愛嘅一面嘅性格方面咁。咁一路即係個故事咧，咁其實就講呢個男仔點解佢要翻嚟日本咧？因為其實佢講佢英國生活嘅， 係 咁佢翻 英國嗰啲嘅學車學校嗰度練一手好技術嘅，佢係 係啦，喺一個名學校嗰啲係啦就畢業咁樣，就翻嚟日本之後咧，咁就其實佢就話個故事啊，就話佢係想揾翻佢嘅爸爸， 是 一个日本人来的，但就失了踪的。咁但妈妈又已经不在了。咁返到嚟之后呢，咁佢就希望呢可以藉住赛车睇下可唔可以再一次嘅联系上。咁但究竟佢爸爸同赛车有咩关系呢，就 未去到。 係啦，好仔细去讲。咁但係似乎係有一啲嘅关 系 嘅。 但反而係即係我好惊讶嘅係竟然係同阿拓海有关系。其实最开初我係冇諗过呢一部嘅 MF Ghost 係同头文字 D 呢即係有任何嘅关系。 其实都有少少嘅，因为你睇一开始嘅时候呢，佢好得意嘅呢部作品就係呢佢中间甚啲甚啲呢。佢入面某啲名咧，同頭文字 D 有關係嘅，例如即係佢入面有啲啊，即係神秘人物啊，例如好似高橋良介嗰啲咧，其實好似喺個漫畫當中咧係有甚啲走出嚟嘅。咁而藤原拓海呢一個名咧，一路以嚟都冇諗過會出現啫。咁但係估唔到。喺即係呢一部作品啊，即係第25话嘅時候啦，其實喺而家網上面咧都好熱烈咁樣瘋傳㗎啦，因為即係呢一個消息都幾震驚嘅，大家就話咦，即係事隔多年之後啊，當年嘅呢個藤文字 D 藤原拓海嘅一個嘅遭遇，佢嘅下場係點咧？係一路都冇交代㗎嘛， 但係佢25话就開始交代啦。 喺呢一部 MF Ghost 入邊咧嘅25话，竟然有講到喎。 係啊，松野秀一咧，直情係用個3页嚟去交代呢、這個悲惨嘅结局啊，因为佢讲翻其实咧，阿拓海佢咧系长时间住院，因为佢就系咧喺呢一个测试佢一架新车期间咧，就无啦啦因为一架车嘅零件故障啊，搞到佢系连人带车冲咗落山嘅，系直情总之系讲到佢话咧，你要做好多治疗啊，你系要退出你嘅，即系你个职业生涯系拜拜噶啦，冇噶啦。 因为其实我又讲少少啦，其实佢呢一个亦都唔系啲咩剧透嚟嘅，因为佢系嗰个即系个三。 頁點樣講呢一件事出嚟呢，就係、是、其實都係個比賽進行緊㗎啦。咁當時呢就係講，即係你知啦，賽車嘅時候除咗你交代現場嘅嗰個比賽激烈嘅狀況之外，有時候你都要講一啲即係同賽車有關相關嘅背景資料㗎嘛。咁而當中呢就提到呢個男主角，因為呢個男主角呢即係其實大家就知佢自己嘅新星嚟嘅啫，但估唔到佢咁犀利喎。咁喺個片跟嘅過程入面呢，咁大家就喺度開始追尋返少少關於佢嘅資料。原來佢同呢個藤原拓海有啲關係嘅。 係就係、是、師徒關係。係 啦，咁當佢講下講下嘅時候呢，咁就楞到落去呢，就即係有一日係講返藤原拓海嘅一啲嘅 history 啦。咁當時其實佢都係呢嗰三頁嘅畫面呢，其實係畫就係、是、畫緊嗰啲風景嗰啲遠景嚟嘅。 係。 咁你彷彿就見到呢即係嗰啲嘅賽道上面啊，咁你明顯就知道係旁述喺度講緊嘢㗎啦。咁呢一段嘅剛才阿聰提過嗰段嘢呢，其實已經係一段往事嚟嘅添。 係。 因為佢講緊就係話當年藤原拓海咁佢即係成為咗呢個職業嘅車手啦。咁跟住佢就去咗英國嗰邊發展嘅。咁喺英國發展之後，佢參加一啲嘅即係 拉力賽 拉力賽一啲嘅即係職業嘅拉力賽。喺三年嘅時間，佢甚至乎已經成為咗英國拉力賽冠軍添嘅。 係。 咁即係已經成為咗，亦都係一個響當當嘅車手啦。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頭先阿聰都有講到，就係佢竟然就因為一次嘅測試嘅過程入邊就發生意外。咁亦都因為嗰次意外就導致到佢冇辦法，無可奈何情況之下要退出，因為個身體狀況種種啊咁樣樣。咁彷彿大家一眾嘅粉絲讀者咧見到之後，就即刻對於呢、這個即係從野獸一就會覺得，哇你唔係啊 我就係唔明點解佢要畫呢一個篇幅出嚟咯。即係你通常你畫個主角，即係畫翻呢一個藤原拓海出嚟，你感覺就係因為，咦係咪鋪路？譬如嚟緊原來藤原自啲會有新作之類，但佢搞到佢係以後做唔到呢一個賽車手。 但係咁樣講，佢又冇講到話佢係點樣樣嘅，即係因為嗱，佢做唔到車手啫。咁但係你坦白講，阿文泰都唔係出嚟片啦、啊，即係佢冇話佢唔可以再揸車啊。 唔係，我其實想講係話，我睇完呢一幕之後，我係即刻諗阿松野秀一，你係咪好憎阿拓海嗱？首先拓海佢已經本身冇愛㗎啦，然後佢嘅初戀呢就係、是、即係做援交，然後就離佢而去，咁樣真係好唔開心嘅。而家又輪到佢直情佢嘅即係佢最愛呀揸車呢一個活動都可以做唔到嘅時候，我就覺得好陰功啦。 但我有時候我又服佢㗎喎，因為其實坦白講，你話做賽車手呢一項運動本身真係存在一定程度嘅風險㗎嘛。咁亦都有真係唔少嘅車手就係喺呢啲咁嘅狀況情況之下，就係、是、要黯然退出嘅。咁即係我覺得佢如果有咁樣嘅安排俾阿拓海嘅話，其實都真係貼地嘅、哦，即係總好過哇！即係足球小將啊，日本即係成為多次嘅世界冠軍啊，砌低多次嘅世界嘅冠軍一級嘅勁女咁樣樣。 係 咁，即係我覺得即係相比起，如果你話以往一般嘅可能熱血嘅運動嘅漫畫或者動畫套路嘅話， 點都係大獲全勝㗎啦。 係啦，咁佢又唔係話冇啊，佢都講話佢去咗英國之後都試過攞冠軍啦、啊。是不是咁但係最後尾佢都俾我咁嘅遭遇，佢亦都可能呢個遭遇令到拓海之後，如果嚇嗱、因為其實佢而家唔係話佢死咗嘛， 係 佢只不過話佢當年就因為一個意外之後就即係受傷，就要退出呢一個車壇啫嘛。咁其實佢都有可能再出翻嚟嘅時候，你唔知佢點樣樣交代，可能佢已經成為咗即係而家真喺呢一部嘅漫畫入面啦，成為當年嘅頭文字 D 嘅文泰咁樣樣都唔出奇嘅喎，係。 嗱，今晚我哋节目就讲松野秀一啦，头文字 D 嘅呢位作者啦。嗱，其实除咗话即系睇过佢嘅一啲比较出名嘅一啲赛车漫画之外咧，你有冇都睇过佢其他类型嘅漫画嗱？ 例如咧，例如系讲咩先？ 例如，其实佢除咗系画呢一个赛车漫画，佢仲画过爱情嘅题材。 哇，真系冇喎！ 因为其实咧，佢头文字 D 完咗之后啊，即系完全六个 stage 完咗之后咧，即系有段时间都谂啊，咁呢一个作者佢之后有啲咩嘅即系佳作啊，可以睇下啦。但一直都唔係咁等到佢有其他嘅漫畫出啊，即係譬如賽車漫畫都到後期，譬如頭先講緊嗰部嘅 MF Ghost 咧，都係好後期嘅作品啊嘛。其實喺頭文字 D 同埋 MF Ghost 之前咧，佢係 画过一部都颇为任性嘅作品，就是我头先讲嘅一部爱情作品，叫做《高岭之花》。岭其实就系讲山岭个岭啦。我就咁寓意 get 到嘅就系佢讲紧系一啲好高不可攀嘅花，花其实就系即系一个女性啊嘛。咁其实咧，我睇嘅过程都感觉上佢有点而似系松野秀一嘅一啲自传啊，又或者系佢希望做到嘅嘢啦。因为其实佢嗰个角色个主角咧，佢都系一位漫画家嚟嘅，个年龄咧。亦都系同阿松野秀一佢自己本身嘅年龄咧系相近嘅，咁然后呢一个爱情嘅漫画其实最终佢目的就系讲咩？就系我要追到一个辣妹咯。咁其实佢个成个过程就系讲话佢点样去邂逅到呢一个嘅辣妹啦，然之后就去慢慢啦嚟去即系去套路佢啊，去追求佢。但其实佢件事好唔肤浅嘅，因为佢通常见到个漫画入边个辣妹咧就系化晒浓妆啊，即系好似。好花樽咁嘅，但系慢慢你睇落去嘅话咧，其实佢唔系一个花樽嘅角色咁简单，即系佢都原来系同到阿主角咧，佢系发生啲关系系有深度嘅。 OK， 咁啊，其实我谂即系睇阿松野秀一嘅作品啦，就算你唔好讲话头先呢一部嘅爱情作品啊，我哋讲翻即系如果系赛车作品嘅话。佢入面都幾着重愛情元素嘅，我覺得，即係無論你講緊嘅係呢一個 MF Ghost 啊，又或者係講緊呢一個 Initial D 啊， 係譚文豪 D 啊， 即係因為入面你都見到入面嘅主角啊嚇，咁佢當中啊，即係當佢唔係揸車嘅時候啦，佢有佢自己嘅私生活，而其中一個咧最重要喺佢入面嘅私生活出現嘅就係異性。咁而當中嗱，你睇翻譚文豪啲電影版啦，我哋攞周杰倫為例啊，咁都係講佢當時即係因為就愛上咗呢個女仔，咁開始佢亦都即係中意用佢自己原本好討厭嘅車啊，就會車佢出去玩啊。慢慢佢發現咧，佢對於揸車呢樣嘢嘅感覺係改觀咗嘅。咁喺兩個人嗰個嘅關係發展嘅過程入面咧。咁你又見到佢呢個作者啊，松野秀一嘅心思啊，即係你諗下點解要安排一個女仔，就係佢援交嘅咧？ 係 啊，但係佢又同即係阿拓海一齊嘅喎。咁究竟當中佢想描寫係講啲咩咧？好似而家其實喺呢一個 MF Ghost 入邊啦，講翻頭先我哋講呢一個咁才華洋溢嘅一個嘅年輕車手，咁就講佢即係喺揾爸爸過程入邊，亦都因為佢即係寄宿咗喺呢一個嘅日本人屋企嘛。 係 咁入邊有個好可愛嘅女仔啦，咁佢得意嘅地方就係呢個女仔嘅設定亦都好有趣嘅。佢一開始講呢個女仔咧，佢話我唔係一個膚淺嘅女仔嚟嘅，我睇人咧係唔睇外表嘅。 係， 雖然咧傳聞話呢一個嚟自英國嘅帥哥嚇， 係好勁嘅， 好帥嘅。咁但係我唔相信會俾佢吸引，點知第一日見到就被吸引咗啦。咁但係你就會睇到呢對嘅年輕男女之間嘅互動啊。咁喺個過程入邊，呢一個女仔因為其實好得意嘅，佢另外一個身份就係一方面佢就係一個學生啦。但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佢就係又係嗰啲即係喺個車隊入邊咧做嗰啲 cosplay 啊，即係負責舉牌嗰啲賽車女郎啊。 係。 咁但係佢覺得呢一份工作，佢某程度覺得唔係好見得人啊。 係咯，覺得係咯。 咁所以佢係瞞住屋企人去做嘅。 係。 但喺另一边咧，這个嘅男主角啊吓，佢亦都系一个车手，佢真系参加比赛嘛。所以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哋喺私底下，佢哋各自有自己一个身份。咁但系咧，同时即刻喺赛车场上面咧，有另外一个身份嘅、哦。咁而呢个男主角，因为头先我哋讲过天然呆顿顿的嘅， 系啊， 佢见到呢一个已经 cosplay 咗嘅赛车女郎，佢竟然唔认得，就系大家同屋共住嘅 嗰个人啊， 女孩子竟然唔认得咁样样，咁慢慢就成为咗呢一部作品一个比较有趣嘅爱情元素咯。 所以你其实会见到松野秀一咧，佢系有一套好特定嘅套路嘅，即系譬如头先都讲翻，譬如话头文字 D， 又或者系最新呢部漫画啦，其实都系有即系用车嚟去追到女仔嘅一个桥段。其实我讲呢、這个高岭之花。都系噶，即系佢中间都系话，我有架车啊，咁我就要带住佢，就周围去带佢去游山玩水啊，我觉得咁样就追到佢啊，即系佢呢啲都会有情节，哪怕其实松野秀一啦，佢第一部嘅即系关于车嘅漫画咧，就 系、 是、疾风传说，其实疾风传说咧，同谭文治啲有啲唔同嘅，就是、疾风传说系两个辘嘅啫，系电单车嘅啫，佢哪怕连第一集咧啱开始咧，即系已经系讲紧一个女仔咧，佢系四周。是去问一些看个样衰衰格格啊，或者是似不良分子就问啦，你是不是飘车族啊？你是不是那些飞车党咁样啦？跟住咧，佢就要希望你答系啦，因为佢好想咧去同一啲嘅飞车党嘅人嚟去即系成为情侣啊，即系成日好主动嘅，即系第一集已经系讲佢去 四周圍咧去亂咁同人搭訕，話你係咪飛車族啊？點知就係 touch wood 佢搭咗一個真係嗰啲不良分子，又唔係飛車黨嘅，結果係搞到咧，即係個男主角咧，即係真係個男主角係飛車黨嚟噶嘛？咁就咁嘅緣分之下而救咗佢，而慢慢又發生咗一個即係。又唔係華啲嘅故事，但係都係一個電單車嘅故事咯，就係、 是。咁我覺得其實即係亦都令到我哋知道嚇，從嘅手一都其實幾會喺自己嘅世界入面。 係啊， 即係佢覺得咧，又識女朋友，首先有部車先啦，無論四個轆又好啊，兩個轆都好啊。喂，咁但係我想話俾你知，佢呢一個咁嘅設計咧，令到我即係當年啊嚇，好多嘅同學仔啊，都覺得哇，識女仔首先真係要買翻部車先喎。咁仲要咧，唔係是但求其一部車喎，嗰部車咧，首先望落個樣有既定嘅要求啊，即係就算唔係話。藤原拓海嘅 A86， 我话俾你知呢部车炒起咗啦，而家咁啊，都起码有翻部好似啊 RX7 啊，有钱嗰啲 Skyline 就买唔起噶啦，咁但系都起码有翻一部咧，可能八九十年代啊，比较可能两门啊 hatchback 揭尾嗰类咧嘅跑车嘅话，哇呢一种风格嘅话，或者追到女仔喎。咁啊，今日咧讲咗好多关于重野秀一嘅嘢啦吓，咁啊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落户玩家，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